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这可是日本人的地盘啊，他们想要的东西还能得不到吗？ 那可真是花样百出，不怕你不上当，就怕你想不到啊。 躲过这个坑，还有那个坑在等你。哪天你一出门，他们直接往你前面一躺，讹诈碰瓷儿，要你赔天价的医药费，赔不出来就拿佛塔抵债，你拿还是不拿？到那时候可不就人财两空了？ 二表舅言之有理，但您怎么保证自己拿到佛塔之后，日本人就不会伸手？ 你表叔公当年能在奉天立足，自然也是各方打点过的。 奉天的王市长与老爷子也有些交情，到时候只要我们打点好，就不会有问题。 这东西娇贵，长途跋涉容易摔着碰着，便是碰一下缺个角，稀世珍宝也就成了千古遗憾呐。我多年收藏古玩，实在不忍他落得如此下场。哎呀， 既是稀世珍宝，二表舅心中可有适合的价格去衡量它？ 定堂啊，我想跟你打个商量，你开个价钱，二表舅倾家荡产都无妨，可你总得给我留间房和吃穿用度，毕竟我也有一家老小要养的。 哎，我先给你写个欠条，若是不够，后期再慢慢偿还，成不成？ 老爷，话可不是这么说，我打一开始就不愿意让你为了这座不能吃不能用的佛塔去变卖家产，你不听，非要一意孤行，这东西烫手，回头你倾家荡产买过来，哪还来的钱去打点？话说回来，你这外甥应该也不会这么狠心漫天要价，弄得咱们一家人都去讨饭吧。 二表舅妈姓何，生的也如何仙姑一样俊俏，连声音都清脆葱茏，落地成珠玉，难怪二老爷对这小妻子千娇百宠，无所不应。何氏媚眼一转，风情天成，夫妻俩一唱一和，仿佛月定堂已经同意把佛塔卖给他们一样。 二表舅，能否容我说一句？ 吃饱喝足的林叔恢复战斗力，说起话来也中气十足。二老爷抽抽嘴角，想让林叔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，但想想这姓林的能给月定堂洗脑吹风，待会儿一个不痛快又坏了自己好事儿。 啊，你说吧。 佛塔珍贵，人人都知道。老月呢，本没有据为己有的贪婪之心，奈何这是老太爷点名留下的，不让他送还。您说要买，的确不会违背老太爷的遗命。可关键那么多人，佛塔到底卖给谁？这手心手背都是肉，老月也左右为难啊。 你们刚回来我就找上门了，哪来的其他人呢？哎，你可不要糊弄我。 不出一刻定会有其他人登门，您若不信啊，不妨多等片刻。 买佛塔这个主意老二能想到，别人怎么会想不到？果然不一会儿，第二个上门的人来了，是大老爷。大老爷一见到二老爷夫妻就瞪圆了眼。 好啊，老二，我就知道你道貌岸然，实则一肚子坏水。 嘿，大哥，你这说的什么糊涂话？自打定堂他们上门，他二舅妈都没好好见过这个外甥，现在我带他过来打个招呼，哦，你还不乐意了？ 哼，就怕有人以寒暄为名，眼睛早就盯上了外甥的东西。 哦，那你是来做什么的？ 哼，我也是来探望外甥的。 兄弟两人大眼瞪小眼，二老爷拿他没法子，大老爷的屁股跟粘皮糖一样，赶又没法赶，骂又不好看。 眼看谈话也进行不下去了，二老爷只好起身告辞。 哼，丁桃，你们先好好休息，明日还要上山给老爷子磕头的，别误了时辰。我先忙去了，不必相送。 二表舅慢走。 二老爷一走，大老爷就来劲了。 哎，丁堂啊，我有一桩买卖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？ 大表舅，我并非生意人，只是个教书匠，恐怕做不了你说的买卖。 哎，咱们不说客套话啊，我手上有这座宅子的房契，我去问过了，这样的宅子起码值个500-600两银子。你若愿意，我就拿着房契抵佛塔，再加上老爷子留给我的米铺和庄子，怎么样？这笔买卖你不亏吧？你都卖了，换成大票号的银票，回了上海再兑，总比你抱着个佛塔跑遍大半个中国好吧？ 这宅子现在那么多人住，如果卖了，他们怎么办？ 哎呀，不是要分家吗？到时候让他们出去住就是了，反正房契在我手里，我不交出来，他们能怎么样？ 大表舅，容我考虑考虑。 嗯，那成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你别考虑太久啊，老二跟你说了什么你最好什么都别信，他那个人惯会空口说白话，吹牛不上税的，八成会说要买你的佛塔，可让他具体拿钱他又拿不出来，还不如我开的条件实在，你自己好好想想啊，别犯糊涂。 送走两拨人，岳定堂忍不住长出口气。 啊，这还只是开场白，好戏还在后面，你别急着叹气。 我想闭门谢客了。 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，不如一口气儿听他们把条件都说完，再做打算。 第三波客人很快上门，是四老爷和美貌青年伊万诺夫。四老爷只是引路人，真正和岳定堂做交易的是伊万诺夫，他提出的条件比前面两个人更加优厚。 你是说蒙古的战马买卖？ 不错。 你身在奉天，如何能决定蒙古的战马买卖？从你的外貌看来，似乎也跟蒙古人不搭边啊。 我与德王有些交情，不止战马，牛羊也都可以。我听说岳家在南京政府说得上话，如果加上我这条门路，以后既可以在朝中说得上话，又能给自己赚钱，何乐不为呢？还请岳先生好好考虑一下。 我不明白。 岳先生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 这座佛塔对你的吸引力有那么大吗？你所允诺的东西已经远远超过佛塔本身的价值了，我就算答应，恐怕也答应得很不安心。 哼，您很冷静，见到这样大的利益也没有失去理智，与您做买卖我很放心。其实呢，我也是受人之托，早些年德王委托我帮他寻找一座七层玲珑塔，说是他的传家之宝，若干年前因故遗失了。我在中国往来这么多年，直到今日才看见与他描述相类的佛塔，虽然未必是他要找的那一座，但我愿意尝试一下，也算成全我与德王的多年交情。 您对朋友的深情厚意实在令人感动，不过此事我需要好好考虑一下。 那自然，姿势体大，您慢慢考虑，只需在离开奉天之前给我确切的答复即可。 俄国人起身告辞，四老爷不忘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拉着岳定堂的手絮絮念叨一番。 定堂啊，这次一别四舅再见你就不知何时了。哎，真是没想到跟你母亲一别已是这么多年前的事情了，你都长大了，就没啥好东西给你，就赠你几句吉言报你受用。就看你这命格贵重，一辈子就算不是大富大贵，也是不愁吃穿，是典型的清贵之命。佛塔相赠有缘人，一定会好心得好报的。 四表舅， 你也给我看看呗，我的命又如何？ 你？我之前不是给你看过了吗？你少年遭逢大劫，已是劫后逢生。 您只说了过去，没说未来啊。 保家仙在休息，我没法给你看，改日请他老人家下凡，你再约吧。 那您怎么能给老岳看？ 我观你一生虽有劫难，总能得遇贵人，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任何一个出现在你身边的人都有可能成为你的贵人，记得对他恭敬点，凡事多请教，别把贵人给得罪了，你一辈子就平安无事了。 这么说，岳长官就是我的贵人了？ 你觉得是就是，觉得不是就不是。 那我觉得二老爷应该也是我的贵人，我们这一来拜他老人家所赐，才有驴肉锅子吃，还有暖炕睡。 四老爷气得七窍生烟，心说我不也是出现在你身边的贵人吗？怎么没见你说呢？一顿驴肉锅子就能把你给收买了？林叔也不知道是真糊涂还是装没看见，在那掰着手指数，从官家人数到伊万诺夫，愣是把四老爷给漏了。伊万诺夫早就看出来了，林叔这是在耍四老爷玩呢。为免对方真把人给气死，他寻了个借口把四老爷带走，临走前给岳定堂留下一句诚意十足的话： 岳先生，我明日再来拜访，凡事好商量，请你好好考虑。若你同意，我可以马上去信德王，拿到他的亲笔书信和先期款项，以作诚意。 这两人终于走了，确切地说，又被林叔气走一个。岳定堂斜睨他一眼，后者完全把今天当成看猴戏消遣，心情还挺不错，嘴里哼着小曲儿。 官家的人全得罪光，你还挺乐呵。 这不岳长官也看戏看得挺高兴的，他说的德王不会是那个德王吧？ 应该就是那个德王。 两人跟打哑谜一样，却又彼此清楚对方在说什么。所谓德王，全称德穆楚克栋鲁普亲王，乃蒙古王公，实际上就是地方割据军阀之一，很有势力，野心勃勃，在蒙古乃至东北一带都颇有名气。且不论伊万诺夫说的德王传家宝是真是假，只要他身后代表的德王是真，那么这笔买卖对岳定堂来说就不算亏，最起码比大老爷和二老爷靠谱划算多了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